有人劈酒，有人品酒，而其实大家都在喝着酒，而最后都是会喝醉酒。但究竟你知不知道自己喝了什么落肚，而喝酒是不是为了求醉那么简单呢？大家好，我是香港调酒师工会主席侯翠珊。作为一个调酒师，酒是会流动的艺术品，亦都是同人沟通的语言。而我的职责除了望住客人喝醉酒之外，最重要的都是令到他了解和欣赏摆在他前面的这一杯酒。而在今朝有酒这个节目中，我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不同酒类的文化、历史和知识。大家记住收看 MyRadio 逢星期四晚九点半有我侯翠珊和台长主持的节目《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侯翠珊、梁锦祥，逢星期四晚九点半。 嗱，我哋再讲一讲就呢、这个日本咖啡嘅名字啊，呢度。 我哋个个名叫时光逆流啊 ，reverse time 啊， 即系 reverse time 嘅时光逆流。 唔系点去日本啊？ 系啊。 第二節回來，我們繼續就講回這個流月的風水， 流月飛星。剛才講到就是說西南方，因為流月來講就有粒五黃廉精大煞，本身其實流年就有粒三碧，其實三加五加埋，其實講得衰一點，我們有一句俗語的嘛，廣東話成話三五成群沒有個好人嘛，其實頭先亦都講提過啦，就話啦，三壁就代表一啲爭鬥啊、爭吵，甚至乎嚴重嘅可以達至官非。咁嚟粒五黃咧，咁其實亦都代表咗咩咧？呢個咧三加五呢個組合咧，好容易咧喺一個如果假設間嗱嗰個間公司，假設間公司嚇，佢係一個一個叫做佢開咁啱開西南門啦，係嘛？或者本身嗰個做阿頭嗰個佢房門自己都係開西南門嘅話咧，咁啊今個月就容易產生呢啲現象啦，譬如同人爭拗啊、人事爭拗鬥爭啊，或者一啲合作嘅反目啊。如果再嚟就應落自己身體上咧，就當然係同健康啊、腸胃啊，或者啲筋腱咧就容易整親啊咁樣。甚至乎嚴重的咧，嗱，譬如好似而家因為嗰個叫做肺炎仲存在啦，係嘛，就容易感染到啦，嚴重 不斷變種啊， 係啦，甚至乎即係會叫做病發得比較嚴重之餘，同埋咧嚴重就話會生腫瘤啊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方面咧，其實當然係如果自己有呢啲相熟的師傅幫到手，咁梗係叫佢幫你化一化啦。嗱，因為咧呢樣嘢咧，其實即係話唔到，即係你當然我話我哋做醫學梗係相信啦。咁當但亦都有好多人都唔相信嘅。咁因為咧，我最近有個事實啊，唔係經驗係事實，因為我呢啲一定知嘅。即係我所講知，即係話啲我哋相信呢樣嘢啊。有個事實就係咩咧？前個月咧就有個身邊有個朋友咧就突然間 call 我，哇！呢個月好黑仔啊，黑到冇人有啊，單又開唔到，做嘢又多麻煩嘢咁啊。跟住咧，咁我醒起我諗啊諗啊，咦？我話你，我話你個門口係唔係你個房門？即係因為流月關係嘛。我話問翻佢，你個房門係咪開個？在南方啊，因為前個月個南方就係五黃道嘛，咁樣咁結果佢我話俾佢聽點樣睇嗰個方位之後，佢話翻俾我聽係咁啊，係咗咁啊，而且佢間房好亂啊，一亂咧加上有粒煞星道門咧，咁啊實有衰嘢發生嘅，咁即係佢嗰個月就總之就好黑仔。咁啊當然啦，就係嗰個月啦，咁因為前個月嘅事，咁到。過了那個月之後，咁佢咪呢個問題咪減少翻咯嚇，即係有時啲嘢就係真係唔到你唔信嚇，尤其是間屋亂嚇，因為亂咧一陣我哋都會講嘅，亂又有啲咩問題嚇，咁所以咧嗱喺呢個方位上咧，西南方一定要 有嘢化解嚇。咁、至於跟住其次咧，就頭先講到東北位啦。東北位因為流月咧就嚟一粒叫做二黑巨門星，就是、病星嚟嘅。而本身流年咧就係粒九子，咁即係火燒土啊，身旺咗。咁二仔係病符，咁即係話容易係多病嘅問題。同埋火有關嘅嗱，火有關即係炎症嘅嘢嚇，同火有關嘅一啲病嗱，咁就譬如嗱，好簡單就係話，喂，會喺一啲血嘅問題啦，或者眼嘅問題啦。咁如果喺一個世界觀嚟講嘅，咁即係話喺呢個地區嘅方位或者地域嚟講咧，就容易咧喺呢個叫做咩啊？呢個病毒感染嘅問題咧， 有流血事件添啊， 或者流血事件啦，係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如果有留意一些、東南亞新聞的朋友，其實呢在近這些這麼多個月來踏入了這個辛丑年這麼多個月來，東南亞的疫情是未停止過的， 未停止過， 很多時都是一日一千幾百這樣那個數字飆升的，包括馬來西亞啦，係嘛？泰國啊嗰啲其實都好多嘅。 日本搞完奧運嗰段時間，尾嗰段時間會有一萬添啦，去到。 咁所以呢啲 未停過㗎。 即係呢啲咧，尤其是而家 反覆啊。 南航咧，嗱，南航屬於東北 係嘛？東北啊， 係啦。咁啊，又即係如果你講流月，就今個月咪容易又會多產生呢個問題啦嚇。咁啊，而始終。另外一個位咧，即係始終呢兩個方位咧，即係特別係麻煩噶啦。咁而另外兩個方位咧，其實我哋如果喺流月就睇另外一個正南方啊。點解啊？嚟一粒蚩尤星啊嘛，係嘛？咁跟住本身東南方都係有問題嘅。點解咧？因為東南方流年本身都係五黃，咁嚟一粒叫做七尺嘅破軍星。嗱，我哋成日都強調啊，七咧其實係一個破軍星。是有破壞的，一個屬金五行的一個飛星嚟嘅。咁又記得以前我哋在七八十年代，應該話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嗰陣七運咧，咁當然啦，七運啊多旺嘅星嘅，梗係好啦，係嘛？嗰陣香港又處於一個娛樂事業、唱歌啊、靠飽揾食啊嗰啲，全部係應運而生啊，係嘛？嗰啲全部都係好嘢嘅。啊！又經濟又蓬勃啊！咁樣 破軍有講開創性啊嘛，創造性啊嘛， 改革啊嘛， 改革。 但係問題而家退咗氣啦嘛，因為大家知嘅，如果有睇開或者留意開一啲，我哋成日都講話嚟緊咧，就係一個叫做咩啊九運啊嘛， 九運 未來生氣嘅九運，仲有兩年啦，咪2024年轉啦。咁其實七呢個數字其實已經退氣嘅。係嘛？八都就嚟退氣啦，不過八本身係粒財星啊，所以點樣都好啊，佢都係一個吉星嚟。咁好啦，講個東南方本身五黃再嚟粒破軍星咧，其實咧就好容易產生啲乜嘢咧？ 對抗性， 對抗性， 打仗都有分分鐘。 係啦，因為破軍啊嘛， 冇錯 啊，軍破軍又係同一啲武將有關嘅。代表嚟， 總言之就係同打仗有關係啦。 咁所以咧，呢個東南方咧就係一個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兇險嘅方位。 咁我哋可以咁講，如果你用東南方依家睇呢個情勢嚟講咧，嗰個對峙嚟講可能會加強啊，甚至乎嚟講啊，有時會話會唔會擦槍走火啊，甚至會演變成一個衝突咧，係好大機會。 嗯， 啊，機會又相當大。 係啊，所以呢啲方位咧，其實咧。我哋講出嚟，其實最主要都係話，希望大家知道嘅話咧，即係有一個識得點樣去避險咯，嚇，出吉避凶啦，或者都係叫做嚇。咁啊，另外仲有一個方位咧，就係話啊，啱啱講到嗰粒九子星啊，西北方啊，啊西北嗱，其實同東南咧就相對嘅，而咁啱咧嗱，西北方咧喺流年咧本身係有一粒七尺嘅破軍星。但是流月呢又嚟咗一粒九子星， 九子星 咁其實同東南方咧，其大家相對咧都係有粒七尺啦，叫做一個流月，但情況有唔同係咩咧？因為西北咧仲有一粒叫做九子星流月喺呢個月份嚟講咧，因為九子都係吉星嚟啊嘛，但唯一形成咧就係火金交戰。咁如果嗱呢個咧，如果講屋企嚟講咧，老人家咧。尤其是老人家屋企有一啲男性嘅長輩咧，咁啊要注意一下佢哋一啲氣管啊、心肺問題啦，甚至乎啲骨啊嗰啲啦，咁啊容易火燒金啊，就會容易出現呢、這個 一個叫做病痛啊，啊呢啲病痛啊會比較多嘅嚇，呢方面嘅病痛，所以呢啲咧就喺呢幾呢方面比較差嘅方位咧，就會注意一下， 多啲留意 啊。咁另外再講咧，就話北方咧，嗱北方咧本身流年係有粒二黑，而喺呢個叫做流月咧，就嚟粒四六嘅文昌，嗱咁啊，其實咧就形成咗個木黑土。咁啊好在係咩咧？因為佢北咧有坎宮係屬水嚟嘅，啊咁啊，但係咧問題就係話，如果講文昌嚟講咧，四六啊梗係好嘢啦，四六文昌星啊嘛。咁啊，但係如果我哋單純如果睇翻單單淨係睇兩個飛星流年同流月嘅咧，其實呢兩個組合咧就好容易咧產生一啲婆媳嘅關係係嘛啊，因為木克土啊嚇，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屋企嘅方位開呢一個門啊，成啊，擺咁啊，要注意一下啦，注意一下乜嘢婆媳關係啦。如果住埋一齊，就容易產生呢啲咁嘅問題。 婆媳啊，永遠都會都係搞對抗比較多，搞 即係一百個家庭嚟講，真係唔知 八九十個到啦，起碼 都 好難嘅， 係啊， 好難 啊，呢係難嘅嚇， 係天生嚟講係對抗性， 冇錯嘅，呢啲唔知點解嘅嚇，真係又冇乜。冇好難和諧咁，所以咧就尤其是而家咁啊，呢、這個世界咁紛亂啦，咁所以好多時即係個五行不平衡咧，五行平衡我哋成日講，五行平衡咧就相安無事嘅，五行咧、這個、就代表病，人就人嘅五行平衡就會病。 呢、這個世代嚟講咧，全世界依家就係五行都唔平衡。係 啦，咁屋自己間屋住嘅地方五行唔平衡咧，就即係個屋運差，咁住喺入邊嗰啲人咧又容易多。一啲運滯啊， 多病痛啊， 揾唔到錢啊， 即係廣東話講咧，撈撈教教咧， 咁如果一個社會啊，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五行平衡咧，就多災多難啊，甚至乎人民方面咧就多一啲爭拗啊，係嘛？亦都係個氣氛，亦都係好一個係唔得和諧啊，咁樣即係呢個就係個五行問題。咁啊。如果講方位嚟講咧，其實要注意咧，其實都係呢幾個啦嚇。反而嗱，如果你話比較吉嘅方位咧， 正東係咯， 正東都還可以，但係始終佢都係咩咧？佢都係金木交戰啦。咁啊，四一流年啊，一個文曲四六啦，係嘛？流月就飛過呢個六白武曲星啊，咁但係一個都係同金劈木有關嘅喎，啊咁啊都容易產生 中宮咯，中部啊 產生一啲問題喎， 金劈木嚟講六白， 因為金劈木咧即係金克木啦，金克木嚟講即係話咧容易係如果喺呢個位置瞓喺呢個位置嘅話咧，容易產生一啲咧骨痛嘅現象， 手腳咯， 所以如果你流月嚟講咧有兩個吉位嘅。一個中宮，一個西方正西，係嘛？因為有個八白星同埋一個一白貪狼星，因為本身流年嚟講咧，佢哋一個六白，一個八白嗰個財星嚟嘅，啊，所以而家喺科吉嘅方位呢兩個，其他嗰啲方位咧都係比較 佛線觸塵， 哇，空險啲啦， 比較麻煩。 但最主要真係要注意一下西南方同東北啦，因為二黑同五黃咧，佢對沖咧，沖有動向咧。就好容易產生一啲更極負面嘅一啲問題， 即係可以咁樣講咧，即係話喺廣東話就話吵吵鬧鬧啦，依家就中意講話打嘴炮啦。咁啊，甚至乎嚟講咧，就係話如果我哋用一個國際層面所講啊，可能喺外交方面嚟講咧，個衝突會好大咯，即係衝埋嚟啊嘛。即係你西北方同東南方嚟講，即係講亞洲，嗰即係講緊亞洲。同埋講緊呢個歐洲嗰邊啦，可能會有呢啲咁嘅有異象出現啦，係嘛？即係會咁樣。咁啊，而且嚟講咧，你話如果講災禍咧，我哋都講啦。咁啊，東南亞嚟講咧，就要留意咯。有幾個國家同埋地區嚟講咧，都會留意一啲災難嘅嘢。嗱，除咗呢個，因為已經個底已經有咩咧？個底已經有呢個肺炎啦。咁啊，跟住嚟講會唔會話變得好緊要？因為原來。嗰、那個肺炎咧，經過已經係產生咗係四種唔同，有咩 alpha 有 beta 有 lambda 變種變到依家嚟講又 delta 啊嘛，咁上下啦。咁我哋唔係好識啊醫學嘅嘢嚇。 甚至乎嚟講，今日好似聽到有啲網上嘅報告，有啲專家咁講，醫學專家咩 graphene oxide 係嘛？嗰個叫做咁啊，佢話嗰個肺嗰個咩啊？嗰、那個打嗰個疫苗裏面有啲嘢產生其中一種嘢有副作用嘅，咁我哋又唔係好知啊呢啲嘢就即係講下就算。咁但係嚟講，如果你睇呢個方位咧，你見到東南亞咧有幾個國家需要留意一下嘅嚇。咁啊，譬如話俄羅斯係跨咗呢個亞歐嘅，咁啊俄羅斯啦、北韓啦、韓國啦。仲有呢個嚟講就係日本啦，甚至乎台灣啦咁。咁我哋通常都講病災嚟講咧，咁啊災嚟講咧，最顯而易見呢啲地區會出現啲乜嘢咧？咁啊地震啦，咁啊另外都仲有一啲地方都可以概括一下，譬如話菲律賓啊啊嗰啲東南亞啊嘛，都係印尼 地震，東南方咪容易地震咯。 東南方容易地震咯， 個七尺破軍聲。 咁所以咧就頭先所講嗰幾個國家地區啊，咁啊要留意一下啦，咁樣，因為咧就係喺呢個地震嘅時間嚟講咧，好多時候就唔係容易預防啊。但係嗰陣時我睇嗰篇報道，台灣有個男人就好得意嘅，佢又唔知點樣病咗之後咧，突然間即係好翻之後咧，逢親地震前一嘅時間咧，佢個頭就會痛得好緊要嘅。咁咧佢就預報咗，即係會有台灣，係咯啲動物會咁樣啦。咁啊，你話呢個病同埋災啦，咁啊災嚟講啊，另外即係可能係水災啊、颱風啊，甚至乎嚟講有啲泥石流啊，即係叫做山崩啊、大車禍啊嗰啲咁樣會出現。咁因為咧，其實過往喺呢個新冠肺炎之下咧，好多人都其實唔係好留意咧。我哋曾經講過好多唔同嘅地區咧，其實都發生好多大嘅災害，不過只不過係冇留意到咁解。咁咧就流月嘅飛星係講到呢度啦。咁啊，因為時間關係咧，咁我哋咧就有個七月嘅十殿炎和嘅特輯，咁我哋留喺下一集。咁我哋就講返，即係接續返呢，就講返呢個海外置業啊，即係風水嗰、那個上個月。咁有啲咩留意嘅地方？ 上咪上一集嗰、那個？ 上一集講咗係啦。咁呢一個呢，就係、是、我一個客户呢，咁佢哋呢就移民去呢一個泰國嘅。咁我哋呢，就我同黃師傅首先呢，如果你係淨係叫我哋去睇 4Pan 風水呢，我哋係首先拒絕嘅。 但睇唔到。 係啦，因為睇唔到嘅，即係我哋老實講。不過咁我哋呢就會教佢哋一啲室內嘅佈局啦，同埋睇一睇外圍啦。咁因為呢冇去到親身去睇嚟講，始終係有差別嘅， 度唔到坐向， 度唔到坐 向真正嘅。 咁呢就但係嚟講呢，呢個客户就好叻。其實呢個客户呢，佢本身識用羅姦，佢本身識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擺咗個太極斜落去呢，吸落去呢都唔會相差得太遠先，起碼咁。同埋呢外圍嘅外聯呢，佢就未必去睇，咁所以呢就 video 啊同埋呢個相啊非常之多。因為呢我發覺黃師傅睇海外嘅物業咁樣睇呢，辛苦過喺香港睇， 係絕對係 絕對係，因為呢 相唔肯定，好多嘢 好多嘢唔肯定啦。同埋呢你個相嚟講呢有限啊，即係你睇到個相影出嚟，咁我大概嚟講就係話判斷有啲咩嗱，譬如有啲咁嘅天斬煞啊之類啊，嗰啲嚟講圈住佢，話俾佢知要留意啦，點樣化啦。咁啊，外邊嚟講，下邊嚟講咧，即係一堆嚟講咧，都係一啲屋嘅嚟嘅。咁啊，另外屋邊嚟講咧，就好多高樓大廈啦。我哋之前都曾經講過啦，如果住嘅樓嚟講咧，就唔好話俾自己咧就太矮嘅樓，咁啊無助啦咁。 咁、哦、你如果獨立屋，佢又唔同。 佢又唔呢、這個咧就 唔係獨立屋啊嘛。 係啦，呢個咧就唔係獨立屋嚟嘅。咁因為點解呢？咁喺泰國嚟講呢，因為佢哋個面積係真係好大啦，即係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嘅。咁個內籠你見我都係畫到花哩花碌嘅，即係攞過嚟，同埋個方位呢都好，即係度咗好耐，好精準基本上。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呢。咁其實嚟講呢，佢哋嘅屋呢好似呢一間屋咁呢，就其實呢就同我哋一般所最喜愛嘅四方四正或者長方形係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呢就缺咗個角嘅。咁我哋咧就一般嚟講缺角嘅樓咧就唔係太好啦，因為點解咧？若果嗰個宮位咧係關於係屬於屋企嘅主人啦，尤其是咧，譬如話你乾宮咁樣一缺咗角嚟講咧，男主人咧住咗入間屋裏邊嚟講咧，好可能個身體唔好啦，事業發展得唔好啦，財運會較為差，因為缺咗啊嘛，缺即係冇嘅意思。 咁咧，你話實係咪可以補國咧？咁我自己嚟講咧，同埋就認為就未必會得， 冇得補 啊。另外嚟講咧，佢突咗出嚟好多，咁啊突咗出嚟咧，我哋有時候要斬咗佢，咁啊斬咗即係我哋叫撇過啦。咁啊斬啊，大家要留意咧，就最注意買樓嘅時候要注意，如果有呢啲樓嘅時候嚟講咧，首先主人房不能撇國，第二就係廚房不能撇國。因為主人房嚟講咧，就係講譬如你兩夫婦都好啦，嗰個係個主卧室嚟嘅，嗰個係個氣場最重要。第二點解廚房唔得咧？唔可以撇過咧？因為廚房嚟講係供應我哋本身咧，我哋食嘢啊，即係個資源啊，我哋嘅身體所需要嘅嘢，喺風水學上係非常之重要嘅兩個地點嚟，即係兩個注意嘅一個地方個房間啦咁樣。咁尤其是嗱，依一間屋嚟講咧，因為佢二千幾尺實尺咧，相當大嘅，一間房差唔多成四百尺嘅主人房咁。咁咧就，但係因為住咧就唔多嘅，佢係住兩個人，咁啊請一個工人嘅，咁咧就未免嚟講咧就太陰太暗，咁同埋咧就好奇怪嘅。佢晏晝嚟講咧，佢呢個坐向都，因為咧另外嗰邊咧對呢個客廳，如果大家都睇到咧，其實佢客廳有偏廳嘅。佢對住嗰個位嚟講咧，晏晝嚟講咧係直情喺黑掹掹嘅。主人房嗱，你睇到另外嗰部有個偏廳嗰度咧，佢晏晝影張相，即係晏晝夜晚我都叫影。喺外邊嚟講咧，佢直望出外邊有光嘅，但係裏邊嚟講咧係冇陽光到嘅。咁啊，所以話咧，我哋置業啊或者租樓都好啦，嗰間樓就算西斜都好啦，奉勸大家嚟講，必定要有陽光透，因為陽氣啊。若果唔係嚟講，嗱，我話俾你知，我發現到咧，原來美孚樓咧，有啲美孚樓咧係完全陽光唔到嘅。你入到去嗰間屋嚟講咧，原來咧係好濕濕立立咁嘅。如果尤其是嚟講三四月嘅時間，咁啊，即係所以咧睇樓或者買即係買樓啦，或者置業啊租樓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同埋另外有一個門口啦，個門口係相當之大嘅，門口嘅方位亦都要留意啊。即係頭先黃師傅所講啦，若果你係個天盤，嗱呢個盤係咩？呢個盤我哋度出嚟咧係乾順向噶。咁如果你話嗰個五黃真係到門嘅話咧，好老實講，真係唔好住。呢個影響就真係好大嘅。咁啊，另外嚟講咧，就屋主嚟講咧都係比較上係富裕少少嘅，所以咧佢係可以用到一啲比較上係唔錯嘅一啲風水器物，但係咧就冇辦法開光。咁不過有啲嘢都會教咗佢做，因為個事主本身都係一個修行人嚟嘅。咁咧佢又好多啲風水器物，甚至水晶咧，咁啊比較好少少，可以咧就報即係報個風水局咯，即係可以咁樣講。咁咧就但係因為咧，我都勸佢呢一間屋咧其實係唔錯嘅狀，因為點解咧？佢哋之前住嚟講咧，原來係佢個妹妹親戚住嘅，咁佢哋係做生意，咁啊即係住咗呢間屋之後咧，係發展得相當之唔錯嘅喺泰國。咁佢哋自己本身嚟講咧，都係專業人士，咁啊全部都喺英國留學啊，學歷非常之高啊。咁啊住咗入呢一間屋裏邊嚟講咧，係唯一一個缺點咧，就係大得滯，我覺得唔係太好，同埋好舊。 咁就缺點嘅，咁譬如好似有啲位置你睇下三角位嚟嘅嗰幾間房間，你即係其實屋嚟講咧，就千祈唔好瞓一啲咧三角形嘅房間，或者其實住都唔應該嘅啦，因為三角咧代表火咧。咁啊，好容易咧，你住得呢啲咁嘅屋咧，即係好容易生 cancer 嘅。講真，因為嗱，呢啲就真係我有經驗啦，因為我睇過呢啲屋啊，香港都有呢啲屋㗎。即係其實唔一定係香港嘅，世界各地都有。其實基本上嚟講咧，不論你去澳洲啊、英國、美國、加拿大邊度都好啦，係嘛，東南亞都好啊，甚至乎留翻香港啊、大陸都好啦。你啲屋如果係三尖八角咧，其實就唔要得。 我最唔中意嗰啲叫鑽石廳嗰啲樓。 係呢啲嘥氣啦，好聽就叫鑽石啫。 唉，我同你講，真係好似黃師傅話事解，真係住咗啲鑽石廳嗰啲樓嗰啲人咧，我發覺第一最容易見係咩？屋企好唔和諧啊，三尖八角啊嘛，爭拗非常之多。咁另外嚟講咧，病痛啦，因為嗰個角煞咧好多時。有咩嘢咧？即係唔係嚇大家嘅？好多時係骨有事啦，甚至乎有 cancer 啦。 同埋咧，好似而家嗱圖畫面咧，圖畫面左邊，我哋面對熒光幕左邊有兩幅圖啊，有兩幅相啦。呢兩幅相就唔關呢啲樓事啊，但係我哋等擺出嚟嘅原因係咩咧？大家見到呢兩幅相當中入邊啲嘢好雜亂，係嘛嗱？你見唔見到啊？上邊嗰幅相咧，直頭有部。有部酒樓嘅推嗰啲餐車嘅人，嗱問題就喺呢度啦。 點解一間屋會有呢樣嘢咧？你擺呢啲有咩作用咧？又亂嗱，呢兩張圖片咧，呢間屋嘅主人咧，其實呢間屋唔細嘅，係千幾尺嘅，但係奈何咧，呢間屋咧入到去咧係每一個階磚啊都擺滿雜物嘅。嗱，咁啊有啲咩問題啦？首先一樣嘢已經可以斷定到呢間屋嘅主人一定健康有問題，有啲地方係閉塞嘅，例如淋巴血管嗰啲。點解啊？你都冇路行係嘛？嗱，呢啲就同意象有關，即係就嗱，好多時候我哋講呢啲方面咧，就未必個個信嘅。咁啊，當然啦，你唔信阻你唔到嘅嚇，因為健康係你自己嘅啫。但係如果你基本上間屋，你話喂，我去到外國，我係揾唔到一個可信任嘅師傅幫我睇風水。咁但係最基本一樣嘢就係咩咧？你起碼間屋你整齊，唔好亂先啦。你咁多雜物擺喺自己條路、自己屋企，其實就等於阻塞住自己。咁好簡單一個意象就係應落翻自己身體度。咁你啲淋巴血管啊，咪塞咯，因為阻住咗嘛，係嘛？就係咁簡單啫。即係有時候可以就係咁簡單。咁但係無道有偶，佢事實呢個屋嘅屋主就係咁樣啊，真係塞曬嘅，係。但係咧，佢覺得佢話係上天俾佢嘅考驗。咁但係問題係，即係我覺得你呢個思想就已經係錯咗㗎啦。點解咧？喂，佢俾你嘅考驗啫，佢冇叫你住間屋雜亂㗎嘛，係嘛？你嗰啲雜物，你一個人住咁大間屋，咁多雜物，你唔用嘅，咁你擺喺度有咩意思啊？你啲雜物留喺度，咪阻住自己係嘛？連部餐車都有夠膽係嘛？即係呢樣嘢係好匪夷所思嘅係嘛？即係有時真係唔明白點解啲叫做嗱人啊，成日話生人霸死地啊！除咗生人霸死地之外咧，仲要霸住啲雜物，但係啲雜物根本係唔用嘅，一年唔好話一年啦，一個月都攞唔到出嚟，何況一年咧係嘛？根本都用唔著啲嘢，咁你留喺度做乜嘢？其實依兩幅相係其中兩幅啊，仲有幾幅啊冇擺咁多出嚟。佢連出露台啊、屋企大門啊， 亂曬大龍， 係啦，嗰啲位咧都係擺滿曬雜物，係入門口都困難。 我哋道門咧就成日經常睇呢啲咧，就要同佢清屋兩樣嘢清，清咗啲垃圾，第二就清氣，因為點解呢？你見到好多餐車啊、啲書啊、嗰啲雜物咧，佢哋都會發出一種唔同嘅氣味嘅。大家若果你哋一間屋裏邊咧， 胃氣嚟嘅， 我哋 呢啲 氣又分好多種，有胃氣啦、酒氣啦、俗氣啦，嚇。咁、其實啲氣咧，其實都係影響個人體嘅，即係好似黃師傅話，屋主本身咧，佢有閉塞咧，都同氣同埋佢擺嘅雜物係有關係， 絕對有關係。 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大家嚟講，你見到即係。舉個例啊，你就算你擺食剩咗啲餸擺喺度，你試下唔擺落雪櫃啦。你擺幾個鐘頭咧，你個廳咧就充滿曬嗰啲屍臭味噶啦，即係叫做咧叫做肉臭嘅味道。 係啦，如果嚟揾我睇八字嗰啲就知嘅，我可以憑佢八字睇到佢屋企亂唔亂，有啲咩雜物我都睇到嘅。 所以嚟講咧，間屋最緊要就係執清咗佢先，整 整最基本要求 啦，最基本啦，整整齊齊個氣場咧。流動得好啊！ 我都成日講嘅，迷信啲講嘅，喂，你間屋亂七八糟都唔整齊，假設財神喺你嘅門口行過，見到你咁亂，都唔入嚟關照下你啦，係嘛？即係呢啲你當我迷信咁講啊，但係最基本一樣嘢啦，唔好話迷信先啦。你想個人健康，咁人去到一定年紀，不論後生好年長好啊。尤其是去到一定年紀嘅，都係想身體健康嘅啫，係嘛？咁你要身體健康，咁你屋必須要整齊、企理，係嘛？ 乾淨， 咁啊更加啦，乾淨係講求衞生啦，呢個好現實啦， 一定要啦。 但係你乾淨得嚟，你都唔好亂啊嘛，係嘛？最恐怖就係、是，即係有啲相我都冇擺出嚟，嗰年 好亂，我睇過，好亂，非常之亂， 廁所都好污糟，唉，我都唔知點講 啊。咁啊，講風水樓咧，就係講咗少少 tips 俾大家啦。咁希望大家咧就作出一個參考啦，係啦。咁即係若果我哋都咁樣講啦，即係如果有需要，我哋可以幫上忙嘅都可以嘅。因為咧，我哋依家最近咧就即係發現咧，就好多人咧都移居海外啦。咁啊，佢哋有時咧就即係我比較拗頭嘅，點樣拗頭咧？因為好多即係將啲英國樓啊。即係佢哋有啲 apartment 又好，有啲 house 又好啦，有啲有埋花園都好啦，即係發埋個平面圖俾我哋去睇嘅。咁我哋都會花時間咧話俾佢大家知，就應該點樣好地個內籠嘅佈局啦，咁樣。 咁好啦，咁我哋今日呢一集咧就讲到呢度为止啦。咁啊，下个星期咧先同大家再见。 好，拜拜。